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剧《归雁》。第三集， 回国打球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技战术的磨练，还是一场寻找之旅。冥冥之中，我有一种感觉，只有回到熟悉的家乡，我才能够找到那种为之拼命的精神力量。 燕西，你听到什么了吗？ 什刹海结冰的声音，这里的声音咔咔嚓嚓，像冰糖葫芦。 你小时候老这么说。待会儿啊，卖冰糖葫芦的老头出摊了，我就再给你整一根。 得嘞。 燕西啊， 嗯， 你还记得吗？当初你们首都少年队在这儿训练的时候， 当然记得。 零几年那时候，北京就没几个滑冰的地方，什刹海冰场已经是条件很好的露天冰场了。现在呢，北京大大小小的冰场快有100处了。 北京现在有这么多的冰场了？ 当然了。 嚯， 你和你妈在国外，不知道这几年北京冰雪运动发展的有多快呀？ 是吗？ 等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全国3亿人都会上冰雪。你小时候想继续冰球运动，只能跑到北美去深造。可是现在你知道吗？现在的北京中小学生已经有自己的业余联赛了。最近北京有几十场青少年冰球赛，将来中国冰球的希望就在这些孩子们身上。 真的？要是当年我也有这个条件，就不用去加拿大了。你和妈妈也不用两地分居这么辛苦。 但是我们不是也把你培养出来了吗？ 我还不知道行不行呢。 一定行。 哎呦，老洪。 洪叔叔，好久不见了。 哎，燕西，好久不见了。又长高了，壮了。来来来，吃冰糖葫芦。 哎呦， 谢谢洪叔叔。 哎呀，老南呐，我以为你这些年闷头给燕西赚留学的学费，不关心中国冰球发展。哎，没想到啊，老南你是门清啊。 那当然了。老洪， 嗯， 我虽然不如你这么能折腾，但我好歹也是少儿冰球教练呐。 是啊，中国的冰雪运动这几年飞速发展，将来肯定是要厚积薄发的。 说得对。 燕西，你今年还不到20岁，你们这一代冰雪运动员生逢其时啊。 嗯，洪叔叔，我现在就想上冰场。 孩儿们，操练起来啊。 哎呀，老爸，这么多年了还把我当孙悟空。 老南啊，老南，你这是少儿教练当久了，职业病了你。燕西可是我们泰山龙队的职业球员啦。 那谁让燕西是我儿子呢？在老爸眼里啊，他永远都是个孩子。老洪， 嗯， 这杯酒我敬你，我们家燕西就拜托给你了。 你瞅瞅你这话说的。老南，是我要好好的谢谢你才对，你把燕西招回国。老南呐，你们两口子 这些年为了培养燕西，分居了这么多年，不容易。不光你们，你还记得咱们当初首都少年冰球队那几个主力吗？后来啊，也出国了。 说实话啊，这事儿怪我。要不是我，你费心组织的首都少年队也不能就这么散了。 所以头几年你都是故意躲着我，咱老队友聚会你都不来。 老洪，我对你是有愧疚的。 得了吧，老南，你想多了，我真没有埋怨你的意思。那时候咱国内没条件啊，北京总共几块冰场，两只手都用不上，什刹海只能练仨月，天坛那边的冰场就是个地下室，好不容易联系上国贸，也只能用半拉冰场。 是啊， 你说说， 不用说北京啊，就连我老家东北，那是出冰雪运动员的地方，哈尔滨，2016年，10到12岁的孩子都组不起来一支球队。 是啊，那时候，咱冰球还真是哇凉哇凉啊。燕西要是不出国，到了12岁，不管再怎么喜欢打球，也都得歇了，环境就不允许。你说说，我怎么会怪你？ 谢谢，谢谢，谢谢，老洪，我什么都不说了啊，我干了。 干。出国的能坚持下来的也是少数，有些不适应国外环境的回来了，有些干脆就不打球了。每个打冰球的孩子背后都有一个家庭的付出和牺牲啊。老南，你和丽丽这10年不容易啊。 老洪，我跟你啊，我没什么掖着藏着的。其实啊，我们家燕西这些年在国外学了本领，有长处，技术扎实，全面灵活。但是呢，他也有短板，就是这个打球的心气儿总是欠着这么点火候。 哎，你说的这个呀，我在我们泰山队的青少年梯队里也发现了。这一代打球的孩子啊，00后、10后，这和我们那一代球手太不一样了，都是父母精心栽培出来的，有技术，有方法，打球机灵，用脑子。但是他们没苦啊，太乖了，不够拼。 没错，就是缺了这么一点心劲儿。 这个啊，你是当教练的，你得找对方法，对症下药。 是是，我也琢磨着呢。 再就是技战术的问题，我们中国选手体型力量都和欧美不一样。我们中国人打球不光是得有技术，还得有战术，有风格。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打球吗？ 对呀，得靠配合，团队作战，得发挥我们中国人的长处。 是啊，华人球员在国外就是单打独斗，想打出自己的风格难。不过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现在咱们中国冰球正在打造国家冰球俱乐部的新模式。 国家冰球俱乐部？ 老南啊，这可是中国冰球人经过长期实践总结摸索出的一种全新的国家队发展模式，和咱们以前的国家队不一样喽。 那怎么个不一样呢？ 我先给你卖个关子啊，明天你来我们泰山队的主场首钢冰球馆，我告诉你现在的国家冰球俱乐部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嘿，你这老红老小子，你还跟我来这套。 老南呐，我到了泰山队当经理之后，你是不是还没有来过呀？ 这不是咱俩现在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我还是我的经理，你还是教练。这燕西也回来了， 咱哥俩啊，以后可得常走动。 来来来， 满饮此杯。 来，干， 干。 嘿呀，老洪啊，你们泰山队这个兵场可太气派了。哎呀，你这鸟枪换炮啊。 什么叫我鸟枪换炮？是咱中国冰球事业大发展了。老南，你知道的，从咱们那个时候的国家队一般都是大赛前临时抽调球员组织，现在中国冰协打造的这个国家冰球俱乐部是由我们泰山队这种职业俱乐部和国家联合建设，我们的泰山龙队就是这个模式。龙队的中国球员长期一起打职业联盟和其他的高水平国际比赛。老南呐，下个赛季我们就要去俄罗斯集训和比赛了。 哎呦，太好了，那我们燕西回来的可太是时候了。哎，燕西交给你啊，我放心，放心。 这个政策也吸引了不少在国外打球的中国孩子。 好啊好啊，这相当于咱们中国冰球在全世界放了一支穿云箭呢，那还不聚天下英才啊。哎， 老南呐，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非要让你过来吗？ 为什么？不就是你想跟我这个老队友摆摆谱啊，国际俱乐部的大经理。 哎哎哎，瞧你说的，我们泰山龙队又有新球员加盟了啊，还是你和燕西都认识的呢。 谁呀？ 哟，差不多到时候了。 燕西呢？ 哦，这个点啊，燕西正训练呢。走，我们去会会他们。队员们，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泰山龙队的新成员。 新球员， 大家好，我是林东。 大家好，我是郑科迪。 科迪，东东，你真的是你们？ 也是。 哎呦，在这儿呢。 哎呦，好久没见了。 行吧， 撞了。现在 你们怎么也回来了？啊， 这洪经理把我们叫过来了吗？ 对呀，洪经理把我们叫回来的。 洪经理，你不知道，我们三个在北美都没碰上面，没想到这次终于在国内碰上了。 是啊， 要我说什么好？ 以后你们又是队友了。 是是是， 以后你们大家还要并肩作战呢。 一定 一定 一定。 好好好， 好了好了，首都少年队的铁三角，今天啊，我算是把你们凑齐了。老南，你也出来吧，别躲在角落里面偷看你儿子练球了。 南教练， 南教练。 爸， 你们都回来了。 爸，哎， 真是的，太好了太好了。 教练， 怎么样，老南，孩子们都回来了，你也回归吧，来我们泰山队当教练吧。 哎呀，老洪，你别逗了啊，我就是个少儿冰球教练，我哪儿教得了你们龙队呀。 逗你的，老南，我也没请你当龙队的教练。你看那位是我们泰山队的总教练，俄罗斯名将科罗廖夫。 你好。 你好。 燕西啊，你以后不用再怕俄式打法了。孩子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泰山龙队，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职业球队，我们一起打出我们中国冰球队的风格和水平。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了好了，我们去练习，来吧， 走吧， 走 走 走， 快 一点， 快快 快， 来 来来 来 来 来来 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男教练，别走啊，咱哥俩还得看着孩儿们操练呢。哎呀， 得了吧，红心，逗，走了走了走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让你当我们少年俱乐部的教练， 再给我们培养出几个10后的小燕西、小柯迪、小东东，你说好不好？ 这还差不多，哎，靠谱啊。嗯，洪经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哎，这就对喽。老爸，这哪儿啊？ 哎，这里啊是永定河，是北京啊最有名的河，听结冰的声音，不能错过这里。 永定河有什么特别的吗？ 记得我跟你说过吗？ 嗯， 每一处水面结冰都有自己的声音，你听听这里跟什刹海不一样。这些年北京城市发展快，什刹海那儿越来越热闹，有时候我都听不见冰的声音。要想心静下来的时候，我就来永定河这儿听一会儿冰。 哎，老爸， 嗯， 这么多年了你一直都没告诉我你为什么喜欢听冰啊。 那你先告诉我你为什么喜欢听冰啊。 我想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老爸也一样，最近爸爸可能老了，总会想起很多以前的事儿。 以前什么事儿啊？ 都是过去的事儿了。1996年哈尔滨冬季亚运会，我和你洪叔叔是国家队的队员。 您现在收看的是1996年哈尔滨冬季亚运会中国队对韩国队的比赛。 在刚刚结束的哈尔滨亚冬会中，中国男子冰球队先后败给了冰球劲旅哈萨克斯坦和日本队，最终7-2赢下韩国队，获得第三名。 90年代末是中国冰球的至暗时刻，中国男子冰球队从80年代的世界前20名一路滑坡到了世界40名开外，世锦赛从 B 组掉到 C 组，中国没人打冰球啊，连国营的冰场大部分都关闭了。我是15岁从速滑队转的冰球，洪叔叔呢从田径队半路出家。我们那时候技术不行，装备不行，可是当时我们的教练却说我们有股劲儿。 南小军， 教练。 红旗， 教练。 把头给我抬起来，没拿冠军拿个季军他不丢脸，他不容易。你们这批运动员甚至不如我们这些70、80年代的老运动员，从技术到战术你们甚至都不如韩国队，可你们打败了他们，为什么啊？因为咱冰球队的精气神没丢，为国争光的老传统没丢。你们就是退役了也可以拍着胸脯跟孩子们讲，老爸的本事是不大，可一样让五星红旗升起在领奖台。 燕西， 嗯， 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永定河听冰吗？ 为什么？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是北京的根呐。10年前你离开了北京，虽然技术在飞涨，但是总缺那么一口气儿。你不知道为什么打球，不知道为什么拼命。爸爸不知道该怎么帮你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当年爸爸打球的时候，虽然最好成绩只是亚洲季军，但是每次打球的时候唱国歌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在为什么打球。 爸，我知道了。 大家好，我现在在北京五棵松2020冬奥冰球测试赛的现场，为您直播白俄罗斯国立大学队和泰山龙队的比赛。这场球的看点在于一对老对手又在国际赛场上相遇了，白俄罗斯队的主力球员基洛夫斯基和中国队的选手南彦希。这一次我们的南彦希是否能够在中国队的主场创造奇迹呢？我们拭目以待。基洛夫斯基啊，还是在用大力出奇迹的老办法对付南彦希，但是彦希在和郑科迪、林东铁三角的默契配合下，找到了压制对手的法宝。泰山龙队经过长期集训和以赛代练，今天打出了我们中国球队自己的风格和优势。哎，南彦希得球了！面对外号大白鲨的基洛夫斯基，他似乎已经拥有了与之对抗的勇气和力量。他的速度和反应让基洛夫斯基措手不及，打乱了他的节奏。南彦希带球射门，球进了！中国队赢了！ 这骨骼声中，我突然明白了爸爸的话，明白了我到底应该为了什么而打球。一个真正的运动员要找到一个最崇高的目标，才能不断战胜对手，不断超越自我，获得永恒的信念和勇气。而这个崇高的目标就是为了祖国。 哎呀，丽丽，我带你来什刹海故地重游，你就别总盯着手机了。咱两口子难得单独待会儿。 谁说的？燕西去集训了，家里可就剩下咱们俩大眼瞪小眼。 怎么，你还不乐意了？ 哎呦，我这手机里是正事儿。加拿大的教练说了，联盟的球探看了燕西近期的比赛，想让他进联盟大名单。可是燕西直接给拒了，你说我们是不是再劝劝他呀？ 我们还是尊重燕西自己的意见。 这可是全球顶级职业联盟啊。 燕西马上就要参加国家队的冬奥集训了，让他踏实的准备比赛吧。职业联赛随时可以打，但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一生只有这一次。 好吧，不过还是有点遗憾的。 以前燕琪小的时候，我们希望什么都给孩子最好的，最好的条件，最好的教育。如今他已经长大了，选择了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最好的安排。无论是不是与我们当初想象的一样不一样，我们父母都应该放手。嗯， 你说的对。 老婆，孩子大了，我们也该过自己的人生了。咱分居10年，现在我要把过去分别的时光都给你补偿回来。 好难。父老妻了。 大家好，这里是2022冬奥会冰球馆，中国男子冰球队的首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队长南彦希带领年轻的中国男子冰球队即将登场。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出发，为中国冰球而战， 为中国冰球而战。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归雁》第3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策划李秀磊，策划邱方明、陈辉，监制李林、徐学军，编剧徐然，导演全胜，作曲于祥国，录音梁和之、严乔峰、夏明，剧中人物南彦希由惠龙演播，

这张照片，1980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入场时的画面。 一进展厅，观众就可以看到冬奥会的一些珍贵影像。通过图文还可以了解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至今的发展历程和奥运相关知识，比如冬奥会会徽、海报、吉祥物的设计就很有讲究。展览讲解员介绍， 从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开始就有了海报和会徽，这些设计融合了本土的特色和奥林匹克运动。那么从1976年开始，因斯布鲁克冬奥会首次加入了冬奥吉祥物，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雪人的造型，它头顶上戴的是当地特色的帽子。 而关于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比赛项目、体育图标、各赛区情况等，也可以通过展览来了解。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像万年前的一粒稻、汉代的香菜菜谱、科举考场考生用的便携式炊具等200多件和吃有关的文物，展现了温情脉脉的人间烟火，讲述了百味故事。首都博物馆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联合推出的穿越时空的大运河数字影像体验展映活动近日启动，向来到首都博物馆的观众动态展示历史悠久的大运河文化。位于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博物馆作为首都博物馆东馆，正在以运河之舟的形象拔地而起。新的现代化博物馆已经完成了封顶，计划于2023年底开放。广西文化艺术之乡罗城腰老族自治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书画摄影作品展正在中华世纪坛展出，共展出书法作品51幅。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北京气温回升，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昼夜温差拉大，早出晚归的朋友务必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而且呢，天干物燥，勤补水润燥，大家也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来看具体的情况，今天下午晴，偏北风2-3级兼4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0下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